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夜里很静，似乎连飞鸟都绝了迹，风也停了，枝叶的沙沙声无复听见，仿佛一切都静止下来。明月不知何时躲入云层中，天地陷入一片黑暗。玉霭手中的烛火明灭不定，慢慢微弱，忽然熄灭。自从眼睛看不见之后，黑夜和白天对沈乔来说就没有什么不同。他也是人，受伤也会疼，遇到困境也会烦恼，但他始终觉得前方是有希望的，始终愿意用乐观的心态去面对。恢复记忆之后，虽然心中有重重疑问，但他也还未灰心丧气，总想着上玄都山当面问个明白。可此时此刻，当真相摆在自己面前的时候，沈乔却忽然感到一股深深的疲惫自心底涌上来，仿佛有只手攥住了他，想将他往冰冷的海水里拖。他不由握紧手中的竹杖，看见他的表情，玉霭有些心疼。但事到如今，他觉得有些话不能不说明白。 师兄，从来没有人自甘寂寞，玄都山明明是天下第一道门，有实力扶持明主，让道门影响遍及天下，为什么偏偏要学那些隐士独守深山？除了你之外，玄都山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么想的，是你太天真了。 坤爷是突厥人，你与他合作，总不至于是为了扶持突厥人入主中原吧？ 自然不是，我说过，与坤爷合作仅仅是其中一步。我再如何想让玄都山重新入世，也总不至于选突厥。突厥人凶悍残暴，又如何能称得上明主？你现在回来，我们还能像从前那样，亲如手足，毫无隔阂。你眼睛没恢复，身上又有内伤，上山只怕都费了不少功夫吧？这样的身体还能走多远？玄都山才是你的家。 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。这个傀儡掌教，我不当也罢。从今往后， 他本想说点割袍断义的狠话，眼前却不期然闪过两人从小到大的相处场景，那些情谊历历在目，不是说一句恩断义绝就真的能够断掉的。沈乔无声叹了口气，最终什么也没说，抿紧了唇，转身就走。当年师兄弟几人师从齐凤阁，沈乔是其中资质最好的，但有天下第一人做师父，其他人再差也不可能差到哪里去。能被齐凤阁收为弟子的，天资根骨自然都是上佳。若说原来的沈乔要走，玉霭可能还拦不下，但现在的沈乔却让玉霭出手再无顾忌，他想也不想，闪身就拦在沈乔面前。 师兄，不要走！ 他伸手便要劈晕对方，谁知沈乔似乎早已料到他的举动，抢先一步后退，一手举起竹杖好像要格挡。玉霭自然不将他这一下放在眼里，伸手朝竹杖抓去，这一抓本以为十拿九稳，谁知却偏偏落了个空，竹杖从他手边划开，不退反进，敲向他的手腕。玉霭微微皱眉，手指一弹，另一只手则抓向沈乔的肩膀，衣袂无风而动，身形移向沈乔背后，企图将他的去路挡住。沈乔的肩膀被抓个正着，玉霭用了点力道，这让他微微发疼，但沈乔并没有理会，手中竹杖依旧敲向玉霭的腰际，那一处有一个旧伤口，是玉霭小时候从树上摔下来所致，骨头当时也摔断了。虽然后来痊愈，但玉霭心头还是留下了一点阴影，会下意识躲避这个部位。沈乔功力如今只剩三成，远远不是玉霭的对手，但两人自小相识，沈乔即使眼睛看不见，对对方的一举一动，可能会出什么招式也了如指掌。而且他笃定玉霭不会要自己性命，所以出招无需顾忌。 玉矮显然也知道沈乔的打算，两人交手片刻，他渐渐有些焦躁，不想再继续拖延下去，直接一掌拍向对方肩膀，这回用上了真气。沈乔听见掌风，下意识抬起竹杖格挡，却毫无作用，真气当胸而来，啪的一声，竹杖直接断成两截，他则噔噔后退数步，踉跄两下跌倒在地。 阿乔别打了，跟我回去，小师妹他们知道你回来，不知道该有多高兴。 玉矮上前几步准备将人拉起来，沈乔一言不发。玉矮刚握住他的手腕，便见对方抓着那半截竹杖朝他扫过来，隐隐竟带着风雷之势。沈乔方才一直蓄势不发，便是为了等到对方心神松懈的机会。玉矮没料到沈乔连眼睛都看不见了，居然还能有余力反抗。他不知沈乔现在身上只剩下三成功力，只见竹杖赫赫生风，寒若冷泉，冰彻骨髓，也不敢应接，便侧身避了一避。谁知沈乔根本不与他缠斗，中途直接撤掌，旋即转身往来路撤。自小在这里长大，就算现在看不大见，沈乔还能勉强分辨。此时用上轻功往前掠去，玉矮从后面追上，他头也不回，听音辨位，便将手中半截竹杖往回掷。玉矮决意将人留下来，自然不会再心软，袖子一卷，就将半截竹杖反手挥向沈乔。身后破空之声传来，竹杖从沈乔肩膀擦过，划破衣裳，血水瞬时汩汩冒出。他忍痛没有躲，而是选择继续往前跑，但身形难免微微晃了一下。就是这一眨眼的功夫，玉矮已将人追上，反手一掌拍过去，沈乔不及闪避，直接正中背心，吐出一大口血，整个人往前扑倒在地，只能蜷缩着身体喘息。 不要再跑了，你何时变得这样固执？我不想伤你，你怎么就不听了？ 明知道自己要被软禁起来却还不跑的，那一定是个傻子。 黑暗中一声沈笑，悠悠冷冷，却不知是从何处传来的。玉矮骇然，停步四顾，却找不到对方的踪影。 何方鼠辈，出来！ 我本以为齐凤阁一代天骄，底下弟子无论如何也不会不记到哪里去，谁知一个沈乔成了半废人也就罢了，一个玉矮当上了代掌教，武功也不过尔，齐凤阁泉下有知，怕会死不瞑目吧。 这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为何以我的功力竟然丝毫没有察觉？ 不知阁下高姓大名，漏夜拜访玄都山又有何贵干？若是恩师故友，还请上正殿奉茶。 没有齐凤阁的玄都山未免太索然无味了，这盏茶不喝也罢，你还没资格与我面对面品茶。 燕无师？你是魔君燕无师？ 魔君这外号本座不大喜欢。 敢问燕宗主上玄都山所为何事？玉某正在处理门派内务，招待不周，还请燕宗主白日再来拜访。 我想几时来便几时来，何曾轮到你指手画脚？ 玉矮方才被他忽然出现吓了一跳，也没细想，此刻才忽然想到，玄都山不是一个可以让人随意乱闯的地方，即便是燕无师、汝烟客会这样的宗师级高手，也不可能想来就来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唯一的可能就是后山那条背靠悬崖的小路。他忽然扭头望向沈乔，对方微垂着头，看不清表情，随手摸到旁边树干，支撑着勉力站了起来，看上去像是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。然而实际上风渐渐大了起来，刮得衣袍猎猎作响，他却始终稳稳立在那里，仿佛百折不摧。见他似乎对燕无师的出现并不感到意外，玉矮突然想到了一个可能性，又惊又怒。 阿乔，你竟与魔门的人厮混在一起。 你都能与突厥人勾结了，我又为何不能和魔门的人一起？ 齐凤阁放了葫芦姑一马，导致人家的徒弟把自己的徒弟给打下悬崖， 齐凤阁收了个徒弟，结果那徒弟野心勃勃，想当掌教，勾结突厥人把自己的师兄给算计了。哎呀，他要是泉下有知，现在估计要气得从棺材里跳出来了吧。啊， 燕宗主半夜不请自来，未免失了礼数，玉某还有家务事要处理，还请恕不远送。 笑话，本座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天底下还没有哪个地方能拦得住我。今日若是齐凤阁说这番话，本座可能还要给他点面子，但你算个什么东西？ 玉矮从未被人指着鼻子骂算个什么东西，他脾气不算好，这些年在沈乔的潜移默化下已经改得十分柔和了，只是被今晚的事情一击，又有死灰复燃的迹象。他藏在袖中的手指动了动，原想传讯让其他人过来，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。沈乔在玄都山的人缘和威望都不错，其他人虽然也赞同玉矮的主张，希望玄都山能重新入世，扶持明主，参与天下角逐，却未必希望玄都山掌教易主。再说沈乔现在这副模样，难保那些长老和师兄弟妹们看到了会心软改变主意，到时情形只会变得更加混乱，难以掌控。想及此，他衣袖一震，手中已多了一柄长剑，这是齐凤阁传给座下弟子的三把剑之一，山河铜杯给了沈乔，天卫谁春给了最小的女弟子顾恒波，还有一把君子不弃，正是玉矮手中所握。长剑荡出层层潋滟晴光，如黑夜彩虹，炫目异常，这是将玄都山沧浪剑诀练到极致境界方能使出来的剑光，一道一道波澜迭起，由静至动，风雷呼林，浪卷天地。身为他的对手，此刻必然感觉到天地间仿佛下起一场巨大的暴雨，雨点猛地砸下，似乎要把这地也砸破。冷风万顷如刀割，人面巨鲸，刀刀入骨，刺人肠。不知何时，燕无师的身形也飘了起来，乍看上去几乎像是脚不沾地，被风刮得往后飘荡而去，一手依旧附在身后，一手平平推向面前，袍袖一卷一拂，先将铺天盖地的箭雨化去大半，继而点出一根食指，这一指与当日在半步峰下对付玉生烟的那一指一模一样，不同的是对付玉生烟时他用了五成功力，现在燕无师却用上了八成。漫天剑光化繁为简，剑尖划出一个光圈，正正与燕无师的手指对上。 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